各位，上次讲到人们终于盼望到两国双方举行高级官员和平谈判，不过好少人会估到东方君智勇相全的蓝天明奉命成了首席谈判官。谈判地点呢，就设在三不管的边界进行。谈判阵容呢，睇嚟又吓人一跳喎。双方唔只有大炮出动，列好阵营，仲有最重型机关炮同重型机关枪互相对住。双方军事呢，个个成咗威武样，遍地步兵列成极其整齐阵营向对方示威，人人叫喊，又有军乐助阵嘅。能征惯战嘅大军，经过如此嘅反复催泪，突然间停止咗。喺鸦雀无声嗰阵，正当人们觉得奇怪，接住听见礼炮声响，原来时间到，两国双方嘅谈判代表呢，都坐住好多辆威武嘅大型军用装甲吉普车，双方嘅车队慢慢行驶，都向住目的地进入嗰座双方建造拥有巨大无比、能有冬暖夏凉感觉嘅牛皮帐前落车。两国谈判军官今日服装极其整齐威武，标色鲜明，一行列队漫步进入双方事前做好嘅巨大谈判营内，分东方北方坐落，面对巨大长台。见到一个军官向上空抛出一块底面有字的铜元，铜元跌落巨大口硬木长形谈判台嗰阵，叮声响，双方睇铜元立即明白，决定由边方首先讲话同作开场白，再自我介绍。各位，今日幸会，我哋系北国国防部谈判代表，喺出发嗰阵，国家总督亲自到场送行，十分重要，记住我哋嘅胆，又添咗大家嘅智慧。总督督临别赠言讲：为乜嘢派你哋去做谈判代表？因为做谈判代表嘅军官都系最唔怕打仗，系最好嘅军人。发话人简要讲完自我介绍之后，就坐翻去原来个位置。接住东方军代表就起立，先向自己嘅国旗敬礼，再向北方军代表招手致意，少少讲：我哋感谢有诚意嘅北方军代表阁下一行，敬告各位，我哋国家军政总部为何要派我哋呢班人做谈判代表呢？因为我哋系最唔愿意打仗、最想和平嘅人，咁样嘅人士更适合做和平谈判事业。东方国可以打硬仗嘅军人好多，不过佢哋唔喺呢度，佢哋唔想嚟呢度。北方军嘅代表就问啦：照咁样讲法，你哋都系怕打仗嘅咩？东方军代表少少答：系啊，打仗嘅事，我哋呢班人个个都唔止怕，而家极其讨厌，已经出晒名噶啦。先派嚟呢度充当谈判人士。东方军代表一串话，引到北方军就哄堂大笑又满意啦。之后就再问咯，请问如果此时此刻我哋个军队向你哋开火进攻，阁下会采取何种对策？东方军嘅代表就笑住答啦：出现呢种事啊，我哋个个都一定会急跑翻去，叫会打仗嘅军人嚟对付你哋咯。我哋淨係知道有谈判嘅事。东方军谈判代表近日嚟嘅对话，早就引起国内好多当权人士极其不满。佢哋纷纷上书总司令部指出，喺蓝天明带领下专做掌敌人志气、尽灭自己威风，係个混账东西，应该就地撤职，更换他人去代替。嗰一边谈判总代表呢，好似乜嘢都唔在乎，居然仲讲出前段时期东方军唔应该进攻占领北方五座大城。唉，连日嚟 讲顺咗嘴嘅东方代表，甚至反而攻击自己国家有好多不善之处啊！咁样嘅谈判确系有理由，使到北方大国代表全体人人越嚟越满意，以至博得连续多次称赞东方国代表团个个为人忠厚，敢讲实话，乃系难能可贵之事，日子有功啦。慢慢咁就一一消除敌意啦。北方代表面对东方国一班敌人好感之余，唔知从边度已经生出一种同情嘅念头。敌对双方从对骂开始，一经几下功夫，等于暗中双方咧埋下咗情结啊！呢种事古往今来实属少有嘅见闻。而家有人睇好啦，指出皆因东方国代表太主动，频送秋波，系有辱国体嘅结果。又有人不满断言，蓝天明啊，恃住喺战场功劳大，而家系斗智慧嘅勇计谋第一，并非软弱第一。胡作非为、别有用心嘅人，终归都会逃唔出得到卖国贼嘅罪名啊！而家两国谈判唔止继续，更奇怪嘅系，双方代表因为感情日有所增，有日忽然唔知点解，双方嘅总代表咧要变作一人指对一人，要离开众代表约莫几丈之远，等于变成更加秘密嘅会谈。后尾就坐落成咗兴高采烈，全系大有相逢恨晚嘅说话。而家人人都可以见到自己嘅最大长官喺度唔停咁高兴交谈，等于系知道佢哋系高兴嘅言谈，但系唔知佢哋倾啲乜嘢。亦即系话，此时此地，据说系受国王委托嘅重大和平谈判，两位大外交官而家嘅讲话咧，只有天知地知同两个人知，其余所有人都不得而知。大家唯有用眼睇。北方国总代表客气握手，佢哋喺度讲话，讲乜嘢话咧？喺顺风耳先听得到啦。 感谢你大驾光临同信任下官，敬请阁下话俾我知，阁下嘅真实尊姓大名，官居何职啊？ 东方国军总代表就客气咁讲啦，鄙人姓蓝，系黑夜快天明之时出世嘅人，全名叫蓝天明，系东方五军联合方日蒙司令嘅部下军人而已。 真系想唔到，谈判台上一直万分谦让我哋嘅长官，阁下原来就系东国赫赫有名，最近又轻易夺取我国五座城，百战百胜嘅蓝将军。今日幸会，本人真系有幸啊！ 回长官嘅话，战争胜与不胜系兵家常事，百战百胜之名，本人实不敢当。请问北国谈判长官，你尊姓大名啊？ 啊，下官乃北国总司令部马前卒一名，卑职实属，滥竽充数，有幸官拜副总参谋长，真实姓名叫陈宇文，就是我。 哦，好一位北国实力派军事长官，失敬之至。今日眼前两国和平谈判的重担非君莫属，但愿上天保佑我哋双方，靠你，靠我，仲有更重要的靠，是我哋双方的总司令。 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老兄讲话处处到位，字字值千金，鄙人佩服得五体投地。 呢两位战地成长嘅军官越讲越投契，双方有人一直留意住时辰中嘅移动，又见人人坐得端正嘅书记官，多人个个两眼望住纸张笔墨，两只手行到发愁。本来因为谈判事忙到两手冇办法停嘅书记官，佢哋而家变成根本系无从落笔，无书可写，连续三日都系咁样。好快到第四日， 两位身材高大的长官早上高兴见面嗰阵，突然用洋火烧着一炸神香，双双下跪向天叩响头之后，二人同时开口讲话，同一样的内容是恳求苍天在上作证，我哋要义结成兄弟，虽不同月日出生的人，但愿日后同月日时齐死。参拜天地，一番禀告之后，就将两人的时辰八字照天烧。从此东方军五军联合的蓝天明副司令，因为大三个月变成兄长，北方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陈宇文成了贤弟。两大国和平谈判的首席代表，今日未到半个时辰，已经结成兄弟之后，又即时明白，因为有军令在身，照旧翻到远离众多谈判外交官几丈，冇人听得见好庄严嘅谈判直道，继续会谈住天知地知两个人知嘅内容。只见蓝天明好高兴咁话：宇文贤弟，千斤重担喺我哋兄弟二人身上，为兄嘅好担心你。和平谈判嘅大事如何向总督督总司令交差？嗰一边嘅陈宇文就笑住答啦：先多谢天明兄台好意关照，敬请勿过多担忧，为弟嘅自会多保重，为弟嘅反而更担忧兄台。日前四周围都听到有人攻击你，闹兄长你系卖国贼，几冤枉，几难听，几刺耳啊！副总参谋长讲完直言，有啲黯然神伤，难过个样，耷低头。做兄长的蓝天明听咗咧，反而面向天哈哈大笑之后，对北国陈副总参谋长就讲啦：宇文贤弟，仲记得嗰段远古嘅诗词吗？系咁样讲嘅：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礼贤下士时。若然二人当年死，一生真伪有谁知？我哋两个都系长期饮食战火养活嘅未亡军人，唔顾得太多啦。但愿有周公咁样嘅好运气，有澄清嘅时日。宇文贤弟，我讲心嗰句啊，只要能将两国战火真正停低，从此唔再有战争，要我一个人做卖国贼，从此受世人臭骂，甚至最后判死罪，算嚟算去，个人只系赔上一条烂命。而家嘅战火日日死人无数，咁样比较唔止算值得，系相当有价值啊！一番真心话，受感动嘅北方敌国副总参谋长越听越唔系滋味，心头突然一阵心酸。好啦，天明兄台，我明白，明白你嘅一心为国，胸襟如此宽大，为咗和平，唔将自己当作系人，任何事都愿做，视死如归，系真正大大嘅英雄啊！但又有谁知，难为嘅系永背黑锅，莫讲无名英雄都唔系啊！日后连普通人都不如。新结拜的兄弟二人，而家表面睇谈话中又慢慢减少了客套，大概是深入加深入的缘故。时光过得快，眼见今日的太阳已向下行，做兄长的蓝天明感到时短话长，要快点话个消息给贤弟知。对方陈宇文北国副总参谋长发现兄长两只眼望住自己，神情有变，知道有异常就问啦：哦，莫非兄长有更重大难言之隐？有问未见答嘅蓝天明又再望一眼西方嘅太阳，已经变成急降落之势啦。再唔快啲讲话，钟声一响嗰阵，未知仲有冇听日，真系话唔埋。 未必日后仲有见面再讲话之时。谂下再谂下，心里边难过嘅蓝天明，终于要当面话俾结拜手足知东方国重大嘅军事秘密。话俾你知啊，宇文贤弟，谈判两日之后，我就写咗一份报告，系直送总司令部嘅绝密信件，内容系请求国会批准，将东方五军最近夺取得嚟嘅五座原本北国嘅城池，主动无条件送还北国。为咗表明和平诚意，我哋将驻守嘅全套武装及军队一人不留，几日之内全部撤退翻去东方国境内。我确信呢份请求密电报告早就到达总司令手上。事后听讲有两位副总司令同总参谋长拍案怒火，都话岂有此理。而家事情系到咗咁嘅地步。讲到呢处，蓝天明啊急用手指住自己两只眼皮，苦笑住讲：我今日左右上眼皮都分别跳得好犀利。琴日再次听讲，有国内人断定讲，身为国家和平谈判代表团团长嘅蓝天明，我哋估计会喺两国谈判期间内，只身堂而皇之突然步行进入北方大国，永不回头。蓝天明讲到呢处，吞吞口水，用手指住天讲：你睇太阳落紧山，我哋今日一别，听日仲有冇会谈机会，实系好难预料。万一听日空多吉少，维兄嘅唔可以再嚟出席嘅话，必会另换他人嚟代替。望贤弟多多包容，务必要急停两国战火为重啊！陈宇文面有难过样答啦：一定照兄长教导，极力争取。我明白两国和平比任何事都重要，我哋军人嘅命随时唔要系理所当然。不过军人嘅命差异好大，好似兄长你嘅命就完全有所不同。兄长嘅命太重要啦，我哋有目共睹。仲记得当年北国嘅情报处长马海吗？佢几下手势就将你哋东方国嘅三三四整个旅成功拆反，一个月成立咗龙虎山大国，咁系当年北方军出色嘅特大胜利而轰动世界。后尾事过冇几耐，听讲你哋感到面上无光嘅方司令，佢静鸡鸡粒声唔出，暗中派出身边一个人，变成做生意嘅商家，奇迹咁好快将龙虎山大国摸得一清二楚。事后表明，相当厉害嘅嗰位假商家差啲咁多就俾我哋嘅督军马海捉住。假商家历经九死一生之后，终于脱逃，有幸翻到东方国之后，摇身一变成咗东方五军嘅特种兵总指挥。当时面对嗰个军火、人力、装备、地势一流、极其天险、地大而守难攻、世界知名嘅龙虎山大国，实在头痛之极。亦就系话，当时五军联合，包括方日蒙司令在内，都来佢唔何嘅时候，冇人估得到龙虎山大国最后居然又会奇怪咁全军覆没，全部败喺东方五军联合嘅一支特种兵手度。更冇人估到龙虎山大国王陆克松同嗰位足智多谋、极其厉害嘅督军大人马海，亦分先后被请入咗东方军特种兵嘅俘虏营房，而一个唔剩。呢一仗嘅全胜，又居然双方都冇死人，呢种事真系世界少有。后尾我哋先至明白，一手铲平抹咗龙虎山大国嘅，全系特种兵总指挥一个人嘅计谋。原来就兄长你，天明兄，嚟， 你真系犀利啊！我哋佩服天明兄，我都讲个秘密俾你知啊！我哋北国好多军政大员都话，东方五军联合嘅司令方日蒙确实厉害，软硬功夫同天文学十分道家，但副司令蓝天明更加厉害，厉害在计谋足，大得人心。大家有眼见啦，当年你对俘虏马海嘅全过程一一洗出，仁义礼智信勇猛稳准都齐全，怪唔知你喺血流成河嘅战火中出奇咁场场得胜，死人最少。副总参谋长一气就讲出当年好多过往赞叹事。嗱，正是战争和平非等闲，犯罪升官一线间，和平谈判成功日，疑事险胜海歌还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